但我怎么他妈点都是开动主题曲，爸爸要听古典哥哥想听摇滚嘻哈，但我还是喜欢改变爷爷的金曲。我就着唱站着唱躺着也唱，啦啦啦切萝卜的节奏请快点跟上我，吃饭了睡觉了装听不到，因为我还想唱还想弹，自以为非情我是 Go Go Let's Go，真的甜了过头，是谁咬了属于我粉红色的馒头。